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中央常任委员会副议长南生宇8月9号发表谈话，表示完全支持和赞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发表政府声明，全面反对美国和敌对势力借口我国洲际弹道火箭试射来炮制一项不法无法的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决议。